第184集，紫燕是谁？任毅浑身冰凉，手脚都在发抖，他没想到龚应贤追寻19年的仇人就在眼前。 为什么？宝生化工厂爆炸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让你能为了掩盖真相，残忍到这个地步？ 我收了回扣，采购了一批不合规的材料，如果被发现，我要坐一辈子的牢。 任毅怔怔地看着月心谷，只觉如坠冰窟，寒意彻骨。人性之恶再次让他恐惧到站立，他艰涩地说： 你为了逃避责任，烧死自己的哥嫂和侄女，又为了掩盖真相，帮助紫燕害死了这么多人。畜生，畜生！你想过如果飞兰知道你做了什么会有多失望多痛苦吗？你叫他和他妈妈以后怎么面对龚应贤？ 月心谷流出了悔恨的眼泪。 飞兰呢？绑架飞兰难道也是你的主意？你为了杀我和龚应贤，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？ 不是，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女儿。 那为什么紫燕会指使方之旭绑架飞兰？你和紫燕是什么关系？还是说你就是紫燕？ 白赤城发出一声冷笑，显然对仁义最后这一句怀疑嗤之以鼻。 组织的背后是你在提供资金，你提供资金供他们杀人放火，他们帮你掩盖罪行。 仁义握紧了拳头，他生平第一次在面对一个人时生出了想亲手杀掉对方的恨意。 我是被胁迫的，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，我不得不，我想要结束这一切，不想再牵连更多人了，所以他们要杀我。但我没想到他们会对飞兰动手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。我只希望，只希望飞兰能够平安长大。 有你这样的父亲，他怎么平安长大？ 你要受到惩罚，因为你对光明神不忠诚。 紫燕是谁？告诉我，紫燕是谁？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调查王敏德的？告诉我！ 别做梦了，他不敢告诉你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费尽心机设下这个陷阱，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吗？你偷火呢？紫燕呢？你们又在谋划什么？哦，还是说，实际你是在拖延时间？ 闻言，白赤城冷冷一笑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机，然后拿起仁义的问道： 密码。 仁义把密码说了出来，白赤城解锁了手机，回拨了龚应贤的电话，然后打开免提： 龚博士，现在你把外套脱了，把枪扔了，一个人来找我们，现在就做，我正看着你，不要耍花样。 应贤，不要来，你来了谁救我？ 白赤城挂掉电话，凝视着仁义苍白憔悴的脸，平静地说道： 你想知道我和紫燕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只想一死了之的时候，他拯救了我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说了，我没有打算逃，今天一切都会在这里结束。 你想杀了我们？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？ 杀了你们太简单了。 身后的大门被推开了，仁义扭过头去，看着龚应贤走进了自己的视线，走进了这个房间。两人四目相交的一瞬间，突然迸发出一种雄厚又温暖的力量，冲进四肢百骸，而后化作无形的铠甲武装全身，仿佛只要有了彼此，他们就能对抗世间所有的恶，因为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。龚应贤走到仁义身边，又愤怒又紧张地用眼睛将他上下检查了一番。 我没事，回头再收拾你。 仁义此时可谓心乱如麻，要如何开口告诉龚应贤，眼前这个与他有亲戚关系的男人是雇佣杀害他家人的凶手？ 此时月星谷低着头，根本不敢看龚应贤，而白赤城没有给人一仗的时间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龚应贤。 龚博士，尽管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们已经交手很多次了。 你这种见不得光的杀人犯，谈不上跟我交手。我是在抓捕你。 你说什么都无所谓。你是不是以为自己赢了我？ 白赤城笑了一下，他一看就是那种平素不苟言笑的人，因而这个笑容显得格外僵硬和诡异。 你们从来都没有赢过，不过是垂死挣扎，减少一点损失而已。 对，那不算赢。只要有一个无辜的人因你们而受伤，就没有人赢。我们只是止损。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赢吗？那就是抓住你们，让你们烂在监狱或者烂在土里，永远不能再去祸害更多人。 我们会死，每个人都会死，但光明神的意志永远不灭，永远会有更多的信徒去执行神的旨意。 少他妈放屁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你的同伙去哪里了？ 怎么，你还没找到他吗？哼，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他手里还有更多人质。 他们在哪里？ 我唯一可以告诉你们的是，他们还在酒店里，你们现在可以去找他们。 我们？你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离开？ 我没有限制你们离开这个房间，但你们不能离开酒店。你一定还会再回来的。 白赤城把仁义的手机踢了回去，仁义狐疑地看着他，一边弯身捡起了手机。 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 从他跟踪月星谷离开医院到他这里，这期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很古怪。他一开始以为白赤城是想跟他们同归于尽，可现在看来一定别有目的。龚应贤也满腹怀疑，他眯起眼睛瞪着白赤城。 你让我们去找人质，那你呢？ 我在这里等你们，你们可以包围封锁这里，或者你们不想要月星谷的命，直接毙了我也可以。不过如果我死了，他和那些人质也都活不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试试。 龚应贤与仁义对视了一眼，他们都知道此事有诈，可一时也拿白赤城没办法。月星谷是该死，可是他活着才有可能帮他们抓到紫燕。 你让我们去找你的同伙，去找人质，有时间限制吗？有提示吗？ 没有，你们想怎么找就怎么找。不过等找到了，你们还会需要我的。 走。 两人真的就这样在白赤城的注视下离开了会议厅。